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5章，郭叔就讲，咁之咪系，所以冇人知道佢系点样死嘅。我亦都不由得嘅皱一皱眉头，个脑里边就出现咗一个打住大赤脚嘅肥仔嘅样，一笑就露出两只门牙。我哋两个一齐落河捉个鱼，一齐啊斗个蟋蟀。而家喺我嘅回忆里边，佢仲系细个嗰阵时嘅样，点解咁就死咗呢？豆腐听到呢度，突然间就讲：，老陈，你唔系话村头嗰个井里边闹鬼咩？会唔会系？我蚀咗一声。如果系以前，我肯定系闹佢乌鸦口噶啦。喺呢个世界上点会有鬼啊？但系而家我就冇办法去反驳豆腐啦。毕竟呢四个几月过嚟，我哋见过嘅古怪离奇嘅事啊，真系实在唔少。豆腐讲完之后，我亦都忍唔住问：，郭叔，咁嗰口古井之前唔系话压咗块石板，咁但系点解又会搬开咗嘅？我先前呢呃阿豆腐话里面有女鬼，所以呢先压住块石板嘅。事实上呢，当时系因为嗰个井里面真系浸死个人，尸体就冇打捞到，所以自然就唔敢饮井入边嗰啲水噶啦，啲人咁担心啲水质受污染啊嘛，所以就用块石板就砸住咗。我问完，阿郭叔就讲：，都唔知道系俾边个搬走咗，时间隔咗咁耐都冇人理啊。后嚟小公死咗之后，佢跟住向下讲。献出咗一段令人哋唏嘘嘅事。原来阿江肥仔死咗之后，冇隔几耐，佢阿妈亦都跌咗入个井入边死咗。当时啊，以为佢阿妈咧因为死咗个仔就伤心过度，所以就跳井自尽，所以亦都冇多谂嘅。咁自从阿江母死咗之后咧，屋企里面就剩低江肥仔嘅老豆同埋佢阿爷阿嫲。由于就真係伤心，江肥仔嘅老豆又重新搵返块大石板将个井就封死晒。点知道怪事就出现咗啦。一个月之后嘅一日，唔知道点解嗰块大石板喺个井上边又是顶返咗喺地下，而江肥仔嘅老豆都死咗喺井入边。江肥仔嘅老豆系一个孝顺嘅人，就算系为咗佢嘅老豆老母啊，亦都唔会轻生嘅。所以佢嘅死就引起咗村里边啲人嘅揣测，会唔会系井里边有水鬼作祟呢？个仔、个新抱、个孙，全部都喺个井入边死咗，可想而知。对呢一对老夫妇嚟讲，就真系何等嘅伤心啊！所以江肥仔嘅阿爷阿嫲一日都以泪洗面。老爷子啊，最后立誓，唔管系人系鬼，一定要捉到害人嘅嘢。老婆婆咧就出咗个主意，不如就请一个阴阳嘅端公嚟睇下啦。阴阳端公呢，就系旧阵时专门同人哋去办啲白事啊、选墓地啊、睇风水啊、驱除邪异啊咁嘅嗰啲先生。老两口因为香火了断咗，亦都唔顾得悭钱啊，花咗大半嘅积蓄就请咗一个外地有名嘅阴阳端公。嗰、那个阴阳端公嚟到呢度一睇，佢就话：确系井里边嘅水鬼作祟。咁村里边啲人就问咧：啲水鬼系喺边度嚟噶？咁嗰个端公又话：就系、是、当年嗰一个未被捞上嚟嘅尸体所化嘅。村里边啲人又讲：咁亦就系讲 害死个三口嘅就系嗰一个水鬼。段公又话喎，佢又唔系水鬼咧，要揾咗替身先可以投胎嘅，所以害死小刚嘅系个水鬼，而害死刚武嘅咧就系小刚，咁而害死刚父嘅就系刚武。哇！喺咁一连串落嚟，老爷子听到难以忍受啦。佢话咁唔可能嘅，我个孙仔点会害死佢阿妈？我心抱啊，点会害死自己嘅老公啊？阴阳端公又话啊，变咗水鬼，人性就尽失噶啦。江母啊，挂住个仔，成日咧就会去到井边，自然啊俾阿小江嗰个水鬼落手嘅机会咧。咁后嚟个水井啊被封咗。江父啊，因为挂住个老婆，亦都成日会去到井边。咁啊，江母就化成个水鬼啊，顶开嗰个石板，又害死咗江父。咁啊，一切都非常之明了啦。咁嗰个老爷子啊，点会肯信呢啲嘢啊？认为自己嘅孙啊，就算做咗鬼，都唔可能俾自己个阿妈去做替死鬼嘅。而自己嘅心抱同个仔向来亦都恩爱，系村里边人人羡慕嘅模范夫妻，更加就唔可能拉住个老公去做替死鬼咧。于是佢认定呢个咁嘅阴阳端公咧就呃人嘅，而阿江阿嫲咧就比较迷信嘅。佢请阴阳端公嘅事，本来咧就系佢出嘅主意，于是佢就不得不咁问先生：咁而家又点算好咧？咁。阴阳端公就话：而家咧呢只水鬼就系你哋两个嘅仔啦，如果唔除去，迟早就会害人哋嘅。讲完佢又睇一睇个天，眯埋只眼合指一算，又讲：水鬼遇水就会走嘅，呢段日子都系晴天，所以咧啲水鬼就只能够匿喺个井入边，去陷害嗰啲喺井边路过嘅人。但系如果等到落咗雨，佢嘅活动范围就变大啦，百米之内都可能会殃及噶噃。村里边咧就唔似城里边啲土地咁紧张，所以啲房屋咧就住得比较分散，几乎每间屋企门口都有一个大院，院外边又栽种咗一啲咁嘅花梨果木、葱姜大蒜一类咁嘅嘢。因此咧，所谓嘅百米之内，其实就系指江家嘅一家人嘅啫。江阿嫲咧又伤心又惊，一路抹眼泪系咁。咁而江老爷子一生就好强，佢越听啊越嚟气，当即就将呢个阴阳端公啊赶咗出去。佢话：就算我个仔真系变成水鬼啊，亦都唔会害我呢个阿爹嘅，更加唔会害佢阿妈。阴阳端公嘅愤愤不平咧，佢被咁推咗喺个地下之度，跌到成身都系泥。佢又好嬲咁讲：，诶，你哋唔信啊，算啦。既然如此，到时候你哋自己后果自负吓，有咩事又唔好嚟求我。讲完呢就走咗去啦。呢件事喺村里边啲人呢，当时都喺度睇热闹嘅。冇过几日，个天系忽然之间阴咗落嚟。眼睇住就真係要落雨喇喎。村里面几个老人家就凑埋一齐商量啦，佢哋话鬼神之事呢就宁可信条友就不妥信条母。应该係话宁可信其友就不妥信其母。万一真係有水鬼，而家又就快落雨啦。咁一嚟呢、这个江老爷子同埋呢个江婆婆岂不是咪会濑嘢？点办呢？都系一条村嘅，祖祖辈辈都生存喺呢度，唔能够真系唔理人哋㗎喎。于是呢一班上咗年纪德高望重嘅老人家就群埋一齐就去劝下啦。终于就劝通咗呢个江老夫妇先离开屋企匿一匿，反正呢唔喺百米之内就得㗎喇。咁江老头呢仲系一个重礼数嘅人，咁大嘅雨去人哋屋企里面打搅，咁就真系过意唔去。佢就要阿江老婆子就收拾咗一啲茶叶啊、红薯干啊之类咁嘅嘢。老天爷就好似知道江老头好似要走咁啊，本以为呢唔会咁快乐嘅，点知道一行人都未出门口，就突然间乒乓咁样一个大雷 大雨就倾盆而下啦，一班嘅老人家都不由得就打咗个突，就围喺呢个咁嘅倾盆大雨入边，突然间传嚟咗一声嘅惨叫，系江老婆子嘅声音啊！晾住红薯干嘅晒楼就系喺靠左嘅位置，大家吓到即刻走过去啦。去到人影都冇一个，反而就见到被雨水打湿嘅黄泥地上边出现咗一道拖扯嘅痕迹。呢一道嘅痕迹一直伸延向咗井入边，嗰种情况真系唔使提几得人惊啦。冇人敢向井嗰边去睇啊！所有嘅人即刻拧转头系咁走，剩低江老头咧就好似遭到晴天霹雳咁，坐喺个雨地里边啊嚎啕大哭： 你个咁冇良心嘅死衰仔，你阿妈一啖屎一把尿咁将你养大，你连佢都害！天啊！ 嗰几个老人家跑到翻屋企之后，惊魂未定，企都企唔稳，将情况就对村里边嗰啲年轻仔讲一下啦。村里边啲人啊淳朴，点能够抌低啊江老头啊唔理嘅？即刻就攞住锄头，带住啲木棍咁啊，成群结队就向江老头嘅屋企而去。呢个时候见到江老头就已经心伤过度，再加上年纪老啦，唔经得风吹雨打，已经啊晕咗喺呢个泥泞嘅地上。大家将江老头救翻嚟，心里边对当初嗰一个阴阳端公嘅话就深信不疑啦。再想去请翻人哋咧，点知嗰个端公啊干脆唔见客添。咁就唯有去请其他嘅端公啦，但係嗰啲就成唔到咩气候，乱鬼咁样摆啲架势作法，但係乜嘢实际效果都冇。喺天晴嘅时候向个井里面一睇，嗰个水井係黑色嘅，时不时下边仲好似见到有一嚿毛茸茸嘅嘢一闪而过，吓鬼到啲人都唔敢再睇。江老头自从嗰次之后就神志不清，一个人就搬咗去后山嘅山神庙里面，唔再肯见其他人。村里面啲人上山斩柴做嘢嘅时候都会带啲嘢食俾佢。讲完阿郭叔就叹咗一口气，望一望后山嘅方向就讲： 唉，江老爷子以前待你都几好嘅，你翻嚟就顺便去探一探佢啊！ 我就岌咗下头，如果我阿爷再生嘅话，咁而家应该同埋江老爷子就一样咁大嘅。我记得嗰个老人家就十分重礼教嘅，亦都非常严肃，小朋友见到佢都惊。但系呢，严叔个归严叔，去佢屋企玩嘅时候，啲糖果嘢食呢就总系不少嘅。我冇諗到呢十几年嚟仲发生咗咁多嘅事，不由得亦都叹咗啖气。豆腐听完之后好嬲咁讲：唉，人命关天啊嘛，咁嘅嗰个死人冤公啊，咁鬼小气嘅。如果佢撞到我，我保证顶到佢连阿妈都唔认得嘅。我就諗咗一諗，我讲：一阵麻烦阿郭叔收拾一啲嘢食，我哋就去睇一睇阿江老爷子啊。係啦，嗰个井里面嘅嘢就冇人理㗎啦。郭叔就拧咗拧头讲： 哎呀，点样理啊，十里八乡啲端公都请过啦，再远啲嘅我哋又搵唔到，亦都请唔起，唉，就咁就算啦，唔好去嗰个井太近就得啦。落雨啊，嗰个地方都冇人敢去。 讲到呢阵时，郭叔就停咗一停，敲敲个烟缸，继续讲： 如果陈老爷子喺度，可能佢就会有办法。 我啊不由得打咗个突，讲：我阿爷。佢能有啲咩办法啊？ 郭叔就笑咗笑讲：呢件事咧，你又可能冇听过。你仲细个嘅时候啊，村里边啊死咗个老人家，话系俾佢嘅老婆激死嘅，死不瞑目。长明灯点完之后，嗰啲火苗啊变成绿色，都知道系嗰个老人家啲怨气未消噶啦。正唔知道点样系好嘅时候，都仲系陈老爷子啊解决咗。我啊谂咗一谂，笑讲：佢唔系话将个水牛角插喺人哋嘅老人家嘴里边系嘛？郭叔一听啊大惊咁讲：你点知噶？哎呀，唔通你都同个老爷子学过？我啊冇答佢，只系笑咗一笑。其实郭叔讲嗰种情况呢，我唔知道算唔算系闹鬼啊。不过呢，人啊死不瞑目，青灯鬼喘气，系死人喉咙里边有一啖气啊未放，所以呢一啖气可能系怨气，或者可能系其他嘅气呢。咁但系总之系属于系阴气嚟嘅，用水牛角插佢入嘴入边，将佢个喉咙啊撑大，牛角啊属阴啊嘛。自然就可以将呢一股阴气就放出嚟。倒斗嘅盗墓贼所携带嘅空心水牛角，除咗能够吹响震慑呢啲怨众子之外呢，必要嘅时候就系用呢啲尖锐嘅牛角插入去众子条颈入边，亦都可以搞掂佢。